次知道天长地久。 刘笑、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若远若近的距离，在于我对爱情的